Jesse G 的这一首 Flashlight，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其实听到这首歌，如果你觉得熟悉的话，会想到一部和音乐有关的电影，那就没错了。其实呢，今天还是接着我们之前在周三做的那一期音乐电影的盘点，我们来听一下下半部。这部电影呢是《完美音调二》的，刚刚听到的是 JCG 他进行演绎的这样的一首歌，是《完美音调二》的一个原声带。这两部电影其实都是环球影业去发行的，它是一个音乐喜剧电影，去讲述一些在校园发生的一些故事。其实这个主要讲的是 Acapella 这种女子无声合唱团这种状态，有些故事有些情节在里面。而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这些优秀的音乐电影。当音乐和电影碰撞在一起，甚至音乐会推动电影的发展的时候，这个电影本身就有些不一样的味道。那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今天我们继续来聊音乐电影，而下面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完美音调》第一部的时候他们进行的一个合唱的这样一个 Cups。 I got my ticket for the long way round, 2 bottle whiskey for the way, and I sure would like some sweet company, and I'm leaving tomorrow, what do you say? When I'm gone, you're gonna miss me when I'm gone, you're gonna miss me by my hair, you're gonna miss me everywhere, oh, you're gonna miss me when I'm gone.I got my ticket for the long way round, the one with the prettiest of views. It's got mountains, it's got rivers, it's got sights to give you shivers, but it sure would be prettier with you. When I'm gone, you're gonna miss me when I'm gone. You're gonna miss me by my walk, you're gonna miss me by my talk. Oh, you're gonna miss me when I'm gone.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Time. 那这是来自 Miley Cyrus 她的演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当时我是在第一次看音乐电影也没有多久的时候吧，当时是看到 Miley Cyrus 她去扮演的这个汉娜蒙塔娜哈。当时这部电影叫做乖乖女士大明星，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也是她当时在电影当中去扮演这样的角色。这个角色呢也叫 Miley， 但是她是叫麦丽斯托尔特，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她本人，另外一个呢是普通的邻家女孩。在剧中她去扮演的是一个流行的当时的美国当红的小天后汉娜蒙塔娜，然后这样一个非常神奇的旅程吧，让她认识到最终在生活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才是家庭，什么才是亲人。而她有了自己真正的朋友和一些新的社交圈子，也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是在她聪明的老爸的支持之下。所以当时看这部片子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而 Miley Cyrus 也是在这部片子当中去崭露头角，去展示自己的音乐才华。那之后也有非常多的优秀的音乐作品，包括现在他的音乐作品其实和最开始的风格已经很大相径庭了，但是始终还是会脑海中闪回当时的他的那个唱歌的场景。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是来自 Miley Cyrus Butterfly Fly Away。 Tucked me in, turned out the light, kept me safe and sound at night. Little girls depend on things like that. Brushed my teeth and combed my hair, had to drive me everywhere. You were always there when I looked back.You had to do it all alone, make a living, make a home. It must have been as hard as it could have been. And when I couldn't sleep at night, scared things wouldn't turn out right, you would hold my hand and sing.Wish you may and wish you might. Don't you worry, hold on tight. I promise you there will come a day. Butterfly, fly away. Butterfly, fly away. Butterfly, fly away. Got your wings, now you can't stay. Take those dreams.Make them all come true. Butterfly, fly away. Butterfly, fly away. You'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day all along. to do. Butterfly, butterfly, butterfly, butterfly, fly away.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九八六， 是 Stay Clean 来自电影《唱街》的一段主题曲。其实听到这段主题曲，想到一些电影的画面哈。这部电影是80年代中期的爱尔兰，当时14岁的男孩康纳，他转学到当地的一家学校，而作为新生的他有一些受到同学的欺负，所以从音乐当中去寻求慰藉。而最终康纳喜欢上大他1岁的女孩 Lafina， 同时发现他也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最后呢，康纳决定组建一个乐队，而且还尝试了当时时下非常流行的音乐录影带，所以有了一些意想之外的收获。在这部电影的结尾的时候，是康纳带着了菲娜心怀梦想，驾着小船驶向了英国。虽然两个人的脸上都是放肆的在笑，也有一些因为海浪而惊恐紧张的神情，还有在海面上飞溅来的水珠，他们眼前可能是那个梦想的舞台吧，但同样也是令人难以预料的未来，有一种未知和迷茫，都是一种更加让读者观众有想象空间的这样一种结尾。这是 Adam Levine 带来的 Go Now， 也是这一部电影的一支 OST。 So here we are, we got another chance for life. It's what you want,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You see so clear, it's coming into light. Go on, be wrong, 'cause tomorrow you'll be right. Don't sit around and talk it over, you're running out of time. Just face ahead, no going back now. Cutting all the ties, you're right. Go on, keep running for your life. Made up your mind, no going back now. See it all come falling down. You try so hard to figure out just what it's all about. You'll find it on and on and on for what you know. I said go on and on and on, do all that you can do.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In the canyons that'll never fade away, the ballads in the barrooms left by those who came before. They say we gotta want it more, so I bang on every door. And even when the answer's no, when my money is running low, whiskey, Mike, and me on flow are all in need. And someday as I sing a song, a small town kid'll come along, that'll be the thing to push him on and go. Another Day of Sun， 这是来自电影《La La Land》，就是《爱乐之城》当中听到的这个开场曲。那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没错，今天就在盘点音乐电影，继续盘点哈。上半段应该说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还有上半段我们都接到了很多的节目，包括像《完美音调》还有《乖乖女士大明星》这一类简单入门级的音乐片，还有一些其他的音乐片。接下来继续盘点。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都可以把自己看到过的音乐电影来分享一下。那《爱乐之城》相信大家都是相对熟悉一些，因为它之前段时间刚刚上映过嘛。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发生在洛杉矶的爱情故事，两位主人公呢，他们在遇到爱情之前都在追求着自己音乐方面或者是演艺方面的梦想。而最终呢，他们两个人也是因为一些缘分的原因吧，分开了。在这部影片当中呢，其实凝聚着导演他对歌舞片这种复兴的一个野心，同时很多人也说这部电影其实讲述的是导演自己本人的故事，他好像就经历过这样一段的感情经历。我是在看完电影之后，在找这个音乐电影的总结的时候又听了一遍原声，在这个听原声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比第一次看的时候更爱这部剧了。因为在听的时候，我看到好像整部电影的画面都在眼前重放，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情节、所有的那些他们的对话、他们的情感、遗憾，还有那些温暖，都在音符当中去跳动。所以这一部被歌舞统治的电影就是《La La Land》。 star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onight, the sky above reminds me of your love. Walking through winter time and stars all shine. The angel on the stairs will tell you I was there under the front porch light on a mystery night. I've been sitting watching life pass from the sidelines. Been waiting for a dream to seep into my blinds. I wondered what might happen if I left this all behind. Would the wind be at my back? Could I get you off my mind this time? security inside of me. I've been sitting watching life pass from the sidelines, been waiting for a dream to seep into my blinds. I wondered what might happen if I left this all behind. Would the wind be at my back? Could I get you off my mind? This time sidelines, been waiting for a dream to seep into my blinds. I wonder what might happen if I left this all behind. Would the wind be at my back? Could I get you off my mind this time? 这首歌曲是来自电影《八月迷情》的一个插曲 This Time。 其实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听到过会觉得熟悉了，而这部电影最大的看点应该是作为音乐本身来讲，那无论是主演这个精湛的吉他演奏，还是他父亲的动情弹唱，或者是影片的背景配乐，都在水准之上。对于这部《八月迷情》来讲呢，音乐不仅仅是一种影像的辅助手段，更是主题表达的重要的载体。而影片本身其实就是一曲华丽的变奏，可以这样说，尤其是各种音乐风格自由发挥并且去融会贯通，可能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这种感觉。盘点的就是音乐影片，那下面这一部应该是很多人觉得听到过这首歌，或者听到名字会觉得很熟悉，醉乡民谣。对，就是那一首非常著名的 500 Miles。 这是1961年的格林威治小镇，当时的民谣歌手在这个小镇四处游荡，穿梭在各色的街道当中，去受到各种的一些热情的拥戴也好，或者一些冷遇也好，这样的一个故事，唱起了一个心爱的歌曲，在自己家乡的小酒馆里。而这部影片穿插在电影当中，许多的民谣都让人如痴如醉，和电影的剧情部分的冷静对比十分明显。除了原唱歌曲之外呢，配乐也是非常的出色。好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个表现方式和很多影片当中是不一样的，在这部影片当中每一首歌曲都是从头到尾演唱完整，和常见我们那种剪切的规则好像有一些相悖。那其实音乐在电影当中没有去推动情节，反而放慢了节奏，不仅仅是让听众去聆听这样的优美的歌声，而且也是为了让每个人去感悟，人生和民谣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都是要这样去用心聆听，静静感悟。 500 Miles。100 miles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相信很多人也是听到过 Adam Levine 的这个演唱，这是电影 Begin Again 的一个主题曲，就是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这部影片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它毫不掩饰地去描述了人们追求梦想的各种路径，导演没有把这个梦想去做空去悬空，而男女主角也遭遇了很多的困窘和冷漠，还有包括物质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挫败。 其实也是一些很现实的东西去阐述这样一个事情，但最后他们没有被这些琐碎打败。而影片也主要讲的是一些音乐、爱情还有诗意人生的故事，有一种不同的味道。看看时间，最后一部电影送上一部在我心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叫做《曾经》，它是一部爱情电影。我觉得很多喜欢音乐的人可能都会幻想过那个场景，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在你生活当中某个街角真的可以碰到那个和你心灵相通的人吗？所以很多时候看到这样一部电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震撼哈。这个男主呢，他是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他们去碰到的这样一个场景。他是一个街头艺人，而有一天他就碰到了这个女孩，女主角，他们进行了一个合作，而两个人也是突然间发现竟然如此心灵相通。所以他们合作了一首歌曲，租下了一间录音棚，又找到同伴组织了一支乐队去录了第一张专辑。一开始呢，他们被专业人士所不理解，所不支持，但男孩女孩最终是凭借着过人的音乐才华还有优秀的表现打动了制作人，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肯定。但是呢，两个人这些超过友情的感觉还是没有走到一起。男孩回到了伦敦，而女孩呢也和前夫回心转意，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了。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清新淡雅的一个爱情小品，或者说这样一个音乐剧吧。没有那种熟悉的明星面孔，没有那种喧嚣的感觉。最后送上这一部《曾经》，它的 OST Falling Slowly。我们明天再见啦。